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，依稀看到你的模样，那曾幽蓝幽蓝的眼神，充满神秘，充满幻想，一双双爽朗朗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。古老的传说，往今日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的闪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 什么？我最终错过了什么？ 至少怪责我什么，才清楚你当我什么。纪念留到够多，才能甘心将错就错。眼泪还有很多，何必要急于背叛我？受洗寻觅天主的安慰，而你想越轨，竟不顾我水泥，还没法爱下位，还未爱到你自慰，试过牵手参观葬礼，从此分手都心甘命低。什么？我最终错过了什么？不见得曾讨好过我，起码也要憎恨我。你至少怪责我什么？才清楚你当我什么？ 大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。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朱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带你听到的这位呢，他算是一个被低估的歌手，或者说被人默默遗忘的歌手，他的名字是古巨基。虽然他曾经声音很华丽，技巧多得炫目，而且也是曾经的情歌王子，可是他似乎总缺一点完全大红大紫的运气。 我在你家楼下，还没喊到声音越来越哑，想笑就笑，想哭你就哭吧，到我怀里把我当成石头。女人喜欢男人很会说话，偏偏我的个性不多爱，情话甜得太肉麻，谎话真的很复杂，所以说不清楚不如作罢。你说我承诺短的只有一句话，谈恋爱的文法我学习得很差，你问得我难以招架，我怪我好木讷，安慰总是说得坑坑巴巴，不擅长的笑话我尽量在表达，就算别人笑我太傻。声音越来越哑，想笑就笑，想哭你就哭吧，到我怀里把我当成石头。女人喜欢男人很会说话，偏偏我的个性不多话，情话甜得太肉麻，谎话真的很复杂，所以说不清楚不如作罢。你说我太木讷，承诺短的只有一句话，谈恋爱的文法我学习得很差，你问得我难以招架，我